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。 北京时间22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大家好，我叫张博一，今年21岁，来自北京林业大学法学系。为了摆脱法学这个专业，我决定去瑞士学酒店管理，因此就面临雅思这个艰难的考试。下个月即将迎来我的第二次雅思考试，在这个紧张的时刻，我还是觉得力不从心，表示不能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复习，因为太过紧张导致随便一件小事就会让我分心，还会偶尔失眠。为此我表示很着急，我真的希望在不多的复习日子里能安稳地好好复习，这次雅思一定要达到标准。 把杯看见如此脆弱的我，在多少夜里复习寂寞，我试着回到一个人的生活，生活之中逐渐开始繁琐，把相关的记忆上了锁，我回到认识你之前的我，渐渐的适应了才发现，其实没是会想知道现在的你，好不我不断复习着寂寞，试着戒掉给你的睡前忧，扮演好，试着让自己微笑。我不断复习着寂寞，直到我不再想念你的微笑。渴望被分散的眼泪，是因为你曾给的。始终逐渐开始繁琐，把相关的记忆上了锁，回到认识你之前的我，渐渐的适应了才发现，想知道现在的你，过得好不好？哦，到现在我才明白，当初的自以为所造成的。寂寞，试着戒掉给你的睡前拥抱，

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真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你，遗失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。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，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，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，前往幸福的路有多么阻碍。 海角相偎依，一角怎么会是黎明？向后已经吞东西里，没有片刻不想你。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遗失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，就算你不会懂也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遗失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在，就不回来。

原来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。不断再见，还能说多少遍？

终于等到你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忘了我，作词黄婷、林建良，读歌人王玉博。就到这里，我们不再有以后。一阵风泛起回忆汹涌，深呼吸，不敢让痛楚泄露，想大方微笑，假装很洒脱，忍不住颤抖。分开后都别拼命去追究是什么错，那么错不堪回首。就让你临别前挥一挥手，想送给我最完美的告别作。我只是观众，忘了我曾把你拥在我心里，忘了我曾给你拥有的所有，忘了我曾是你的宇宙，不眠不休，无怨无忧。忘了我多难过，多不能接受，忘了我只要你好过就足够。 忘了我多难过，多不能接受，忘了我只 是我付出，应该是我退出，说他更需要照顾。听说你比从前幸福，或者有满足，还能有怎样的企图？当初你迷了路，选择我的脚步，是不是有些唐突？张脸都属于你的轮廓，黎明破晓后，多想再一次亲吻你刘海遮住的额头，安慰我。我走以后，你现在的生活会不会也偶尔想起我？那所谓的以后还是朋友，如何去做？你曾经说我走以后，希望还有联络，能够聆听彼此的苦乐。说实在的，我已不能理智对待 的余晖，我们对坐无言，紧盯着指尖，口中失去语言，是因为爱犯了罪。顺着这视线回顾了从前，一边苍凉谎言，我有一徘徊，流着空虚的泪，只是爱有什么罪？而我是黑鸟，守在夜里，寂寞的人才看得到。 曾如此深爱着，只是这一切因你成虚伪，就连爱的天真也变得可悲。我们对坐无言，坐在平行的世界，而我是黑鸟，守在夜里，寂寞的人才有依靠。而我是黑鸟，背着梦魇，往更深的黑夜里逃。我是黑鸟，张开翅膀。破碎就都隐藏，没入深沉海洋。 韶花开，作词陈冠坤，读歌人新月。总梦见那年白韶花开，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那时天空那么蓝，时间那么慢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再次梦见那片白色海洋，仿佛一切停止在那瞬间。刻着你我的青春，白色的约定，我不愿醒过来。这是最美丽的永远。转眼多年，青涩渐远，一切恍如昨天。转过身去，依然清晰的笑脸，就像那白色的约定，纯洁而美丽，牵挂着彼此之间不变的誓言。再次回头发现，身后的人是你。 从梦前那年白韶花开，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。